老爷看了我这风土不知哪里是走漏风，叫的花一个松狮子叫声站在狮子中，东的地方西北地方东南西北一起去，娃娃为是何风的老先生，娃娃你敢上来， 不喊你敢下来， 咱下来了。 下面请听李多奎演唱的《望儿楼》。